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二十节，请大家听我读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：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：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父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咁我哋好高兴咧，今日我哋系请到咧系香港嘅杨顺仪牧师帮我哋证道。佢今日要证道嘅题目系：你们说我是谁？ 恩福家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，无论是参与实体崇拜的或者是在网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，愿主的福气恩典都常与我们同在。刚才呢一开始呢见到阿峰呢，他就讲了一个好消息给我听，就是说呢阿 Fion 呢就缺了自信主了，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那我就说 Fion， 如果下次来香港呢，我一定要请你喝茶庆祝一下了。咁我都有个好消息呢同大家分享嘅，大家都知道呢我一直都请緊一个福音干事嘅。咁呢位福音干事呢终于呢喺9月19号呢就到任啦。咁佢嚟咗半个月到啦，咁我哋相处得好好，同埋睇到佢呢都好投入教会嘅侍奉。咁我呢就放下心头大石啦。可以咧專心咧喺神學院裏邊咧去進修，因為今個學期咧我都修緊一科嘅。咁啊講開進修咧，我又想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嘅喎。大家喺做學生嘅時代咧，可能已經好多年前啦。你哋咧怕唔怕老師突擊測驗噶？我咧都幾怕嘅，我好怕咧喺毫無心理準備嘅情況底下咧，俾老師提問嘅。咁我以為咧離開咗中學階段啦，咁就唔需要經歷呢啲驚嚇啦。誰不知咧喺神學院咧都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嘅喎。嗱，唔知有啲弟兄姊妹可能會知嘅，當我咧係離開咗銘恩堂，我翻翻去自己嘅母會信義會服侍嘅時候咧，我係必須要入去信義中神學院修翻一啲嘅科目，譬如咧係路德神學啊、信義中信條等等，因為呢一啲科目咧喺其他神學院咧係讀唔到嘅。上一个学期我刚刚就修读完信义中信条了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奥斯堡信条这个名称？有一次老师在堂上就突击测验，就问我们奥斯堡信条里面每一条是讲什么。哇，你知不知道奥斯堡信条一共有多少条？有28条。他说第一条是讲什么，第二条讲什么，第三条讲什么，一路到问到我们第10条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所有同学都皱了眉头，根本不可能答到。于是好了，我就停在第10条那里，你们个个都要答，由第一到第10条要即刻答。怎样即刻答啊？就是用 WhatsApp PM 他，私信他，即是每一个同学都走不到雞了，一定要答了。结果你估下我一把年纪答到多少条了？我也很厉害，10条里面我答到5条、都算是勉强合格了。我相信没有 學生係喜歡突擊測驗呢樣嘢嘅。不過咧，我又問過好多老師啦。我而家服侍呢間教會咧，有好多老師嘅。咁我問佢哋中唔中意用突擊測驗咧嚟到測試學生㗎？佢話佢哋好中意嘅喎，原來，因為咧可以睇下學生平時有冇温習啦，睇下學生咧對嗰個學科掌握到有幾多啦，或者係對嗰個科目咧係咪上心在意。嗱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段嘅經文，馬太福音16:13-20咧，其實咧都係主耶穌俾門徒一個突擊嘅測驗。咁咧，耶穌喺度咧出咗兩個題目俾門徒，都係要佢哋即時回答嘅。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人們說我是誰？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你們說我是誰？嗱，喺進入經文之前咧，讓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禱，好嗎？預備我哋嘅心靈，我哋同心禱告。天父爸爸，求你將以下嘅時間分別為聖，幫助我哋各人都能夠放下心靈嘅重擔，專心去聆聽你嘅話語，要聽嘅同埋講嘅都一同喺你面前蒙福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睇第一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咧，就喺第13至第14節嗰度嘅。耶穌就問咧，佢話：人們說我是誰？經文一開始咧，就提到一個地方，呢、这個地方咧係凱撒利亞腓立比。嗱，點解耶穌到咗呢個地方，或者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嚟一個突擊測驗咧？大家唔知知唔知道，凱撒利亞腓立比咧係約旦河四大源頭之一嘅所在地嚟嘅。嗰度有咩咁特別咧？嗰度水源充足，物產豐富。嚟到呢個地方，其實耶穌要顯明，要向門徒顯明。佢就系全人类嘅生命同埋力量嘅源头。耶稣而且知道佢自己要进入耶路撒冷受死嘅时间近啦，佢能够陪伴教导门徒嘅时间呢，亦都开始倒数啦。咁喺有限嘅时间底下，佢要帮助门徒。对佢哋自己一直跟从嘅呢一位主，即系佢自己有明确同埋正确嘅认识，耶稣要帮助佢哋打稳信仰嘅根基，不至于受别人唔同嘅见解而有所动摇。毕竟呢一班门徒跟咗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啦，理应知道佢真正嘅身份系边一个，所以喺呢个地方，喺呢个时候就嚟一次突击测验啦！耶稣出第一个问题咧，系比较容易回答嘅。佢话：人们说我是谁？嗱，当门徒听到耶稣咁样问咧，于是就纷纷将佢哋所听到嘅就讲出嚟啦。咁有人就话：你系施洗约翰啊！有人话咧：你系以利亚先知。又有人话：你系耶利米先知。或者咧系先知里边嘅其中一位。嗱，从门徒嘅答案咧，我哋睇到当时嘅人对耶稣确实系有各种唔同嘅揣测同埋见解嘅。无论系施洗约翰、以利亚、耶利米或者系先知中嘅其中一位，都离唔开先知呢个身份同埋工作。換句話嚟講，即係當時人都認同耶穌係有某一啲嘅恩賜嘅，包括佢有講預言嘅恩賜，有治病嘅恩賜，有教導嘅恩賜等等。但係呢一啲都只係答中咗一部分。對於耶穌最身份嘅最重要嘅身份同埋工作咧，似乎當時嘅人咧並不知道。所以耶穌跟住落嚟就問咗第二個問題啦，就喺第15至第16節，耶穌就問嗱，人哋就咁樣講我啦， 咁你哋咧？你哋话我系边个？你哋话我系边个？嗱，呢个问题咧，先至系耶稣好想知道嘅。呢个问题亦都系迫使门徒去认真思考。佢哋一直以嚟喺2、3年期间跟从嘅呢个耶稣，到底系边一个？嗱，同以往一样啦，抢住回应嗰个咧，就系呢个大师兄彼得啦。彼得就话啦：，你系基督，系永生上帝嘅儿子。嗱，我知道咧，你哋会有主日学系教呢个马可福音嗬。刚才我听到咧，其实呢一件呢一个问题咧，亦同样都系记载咗喺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嘅。但系如果对比一下呢三卷，我哋称为父类福音嘅话咧，大家会留意到马太福音。喺描述彼得嘅回答上边咧，系最完整嘅。嗱，马可咧点样记载彼得回答咧？净系话你系基督，喺马可福音8章29节嗰度。而路加嘅记载咧，彼得就话你系上帝所立嘅基督，喺路加福音9章20节。而喺呢一度马太福音16章16节咧，彼得好清楚咁样讲，佢话你系基督，系永生上帝嘅儿子。嗱，我哋知道基督咧系受高者嘅意思，系旧约圣经预言将要嚟嘅嗰一位弥赛亚。佢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嘅救主，佢亦都系全人类嘅救主。嗱，呢个实在一个咧，好重要、好重要嘅宣告同埋应信嚟嘅。似乎喺呢一次突击测验里边咧，彼得攞满分，彼得攞满分。嗱，我哋对于呢个攞满分呢个答案咧，我哋睇下耶稣点样回应。喺17至到19节嗰度咧，耶稣对彼得咁样讲。佢话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嘅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嘅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嘅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嘅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嘅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嘅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嘅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嗱，呢一段说话，马太福音16章17至19节咧，系马太福音嘅独家报道嚟嘅。如果大家睇翻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咧，都冇呢一段嘅记载嘅。呢一段经文系好重要。喺呢段经文里边咧，我哋睇到咧教会。呢个名词，嗱呢个名词咧喺4卷福音书里边咧，只系出现过2次嘅啫。第一次就系喺呢度啦，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而另一处咧同样都系喺马太福音喺18章17节。作者马太好刻意要带出教会呢一个信息。而呢一个信息咧，同耶稣基督嘅身份系有密切关系嘅。当彼得宣认耶稣嘅身份，耶稣随即就宣告乜嘢啊？佢要建立一个属于佢自己嘅群体。呢、这个群体同样都系相信佢系基督，佢系弥赛亚，佢系救主。呢一群人聚在一起嘅时候。就被称为教会啦，所以教会系指一班人，而唔系指一座建筑物。顶姊妹，我哋就系教会，我哋就系教会。嗱，跟住耶稣话，佢要将教会建造喺呢个磐石上边。嗱，请大家注意。耶稣嘅意思并唔系话要将教会建基喺某一个人上边，耶稣唔会因为某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加有智慧、更加有洞见、更加有信心、更加忠心， 就拣选咗佢作为教会嘅磐石，唔系教会唔会建基喺某一个人身上嘅，因为人系有软弱嘅，人系会跌倒嘅，彼得都唔例外，佢嘅信心亦都系好有限嘅。大家记得吗？有一次佢喺水面上行走。一见到风急浪高嘅时候，佢就失去信心，就向下沉。好彩耶稣一手将佢拉翻上嚟。当耶稣话佢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复活嘅时候，彼得点样讲啊？佢话主啊，万万不可啊！呢啲事绝对唔可以临到你身上边嘅。嗱，可见彼得。佢并不完全明白上帝嘅心意，仲有大家都一定记得嘅，喺危急关头，彼得三次唔认主，即使彼得嘅宣告系正确嘅，但系唔系出于佢自己，系上帝对佢嘅启示。人无论有几咁聪明，有几咁智慧，如果靠自己嘅力量，靠自己嘅能力，系唔能够喺理性上去认识耶稣嘅。彼得系藉着上帝嘅恩典，先至能够讲出呢个咁重要嘅认信。所以当耶稣话要把教会建造喺呢个磐石上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磐石。唔系指彼得，而系指彼得所应信嘅嗰句说话，嗰个根基，耶稣系基督，系永生上帝嘅儿子呢一个根基上边。嗱，呢个同天主教嘅睇法系好唔同嘅。教会嘅根基系耶稣基督，建造教会嘅系耶稣基督。建造呢个动词。系描绘咗教会嗰个发展性，教会系有使命嘅，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嘅。喺个过程当中，阴间嘅权柄系会企图干扰、阻拦、反对、逼迫，甚至要消灭教会嘅。咁乜嘢系阴间嘅权柄呢？阴间嘅权柄就系指到。喺灵界嗰啲邪恶嘅势力，系嚟自魔鬼撒旦嘅。呢啲势力喺地上边系以唔同嘅形式出现，包括咗政治嘅权势、宗教嘅纷争，甚至教会嘅丑闻等等。用呢一啲咁样嘅形式去攻击教会嘅，香港嘅基督教界。传嚟唔少负面嘅消息，我唔系好清楚美国嘅情况吓。有神职人员贪污、性侵教友，最近大家有冇留意袁天佑牧师嘅离世，佢嘅家人同教会之间嘅争拗，搞到满城风雨。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呢一个新闻？好多人喺度剥花生。对教会议论纷纷，有未信主嘅人对基督徒感到失望。嗱，呢一切一切都系嚟自魔鬼撒旦，系阴间嘅权柄。好在耶稣话乜嘢？耶稣话阴间嘅权柄唔能够胜过教会，教会同死亡系对立嘅，死亡嘅门冇办法。办法拘禁嗰啲信靠耶稣嘅人，教会被托付咗天国嘅钥匙，为嗰啲愿意领受上帝说话嘅人去打开天国嘅门，帮助佢哋脱离罪嘅捆绑，喺基督里边得到真正嘅平安、真正嘅自由、真正嘅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。唔好因为一啲人嘅问题，譬如肢体与肢体之间嘅嫌隙，或者系喺侍奉上边遇到挫折，就离开教会呢个群体。 唔好因为喺教会里边见到一啲唔光彩嘅事，唔好因为教会有败子就放弃传福音呢个使命。我曾经同大家讲过麦子同埋败子嘅比喻，麦子同埋败子系有一段时间系并存嘅，系上帝容许嘅，所以我哋要忍耐，等到几时啊？等到主嘅使者嚟收割嘅时候，自自然然就会将两者分开嘅。同时，我哋亦都唔好因为喺侍奉上边稍有成果就沾沾自喜。教会由始至终都系靠着耶稣基督，同埋靠住佢嘅恩典，先至能够存活嘅。嗱，虽然门徒对耶稣系有正确嘅认信啦，但系好奇怪，耶稣吩咐佢哋对佢嘅身份要保持缄默。耶稣嘱咐门徒唔可以对人讲佢系基督，点解呢？点解唔可以对人讲佢系基督呢？因为虽然门徒系知道。当下知道耶稣系基督，系上帝嘅儿子，但系佢哋唔知道呢一位基督原来系一个受苦嘅基督，佢哋仲未曾晓得摆喺耶稣面前嘅竟然系十字架嘅道路，佢哋唔明白耶稣点解作为基督要受苦受死，然后复活，所以未系时候。耶稣认为佢哋未系时候对人讲。佢真正嘅身份。如果耶稣今日问你，你话我系边个？你说我是谁？弟兄姊妹，你会点样回答呢？嗱，今日我哋个个都知道，并且相信耶稣就系基督啦，系咪？毫无悬念啦。但系，你知唔知道，其实喺每一个基督徒嘅心目中，上帝同佢个人嘅关系，或者系耶稣喺佢心目中嘅形象，都系唔同嘅。大家有冇谂过啊？点解会咁嘅？因为大家嘅成长背景唔一样，人生嘅经历阅历唔一样，原来呢啲嘢都会影响神人之间嗰个关系嘅。知道耶稣系基督，唔等于同耶稣有关系嘅。正如我哋个个都知道，拜登就系今日嘅美国总统，但系唔等于我哋同拜登有啲咩关系嘅。所以关系先至系最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同上帝或者系你同主耶稣系有咩关系呢？对于我自己嚟讲，上帝系我嘅天父。我记得当有人话俾我听，上帝系我哋天上嘅爸爸嘅时候咧，哇！我趋之若鹜，我即刻就信主啦。点解嘅？呢个同我嘅原生家庭好有关。阿美心可能知啦，我有三个哥哥，有一个细佬，我系家中唯一一个女儿。万千宠爱在一身。细个嘅时候咧，每一次去街咧，爸爸妈妈都只系带我一个出去嘅，三个哥哥咧就要留喺屋企照顾细佬，冇得去街嘅。当时我觉得自己好幸福，但系好景不常。喺我8岁嗰一年，爸爸因病突然间离世，我就突然之间咧冇咗父爱。好失落，好迷茫，所以喺我人生嘅上半场咧，我系不断喺度寻寻觅觅嘅，寻乜嘢觅乜嘢啊！我四处去寻找父爱，可惜徒劳无功。大家都知道，人世间点能够俾到我真正嘅父爱呢？直到有一日，有人话俾我听。有一位上帝，佢就系我哋天上边嘅爸爸。哇！当我听到之后，我话我要信佢，你快啲带我认识佢。 自从认识咗呢位上帝，我嘅心灵先至得到满足。我心里边嗰个窿啊，大家都成日听讲啊，上帝做人嘅时候咧，里边有个窿，就系咧要靠佢先至可以填满嘅。上帝嘅爱填满咗我心里边嗰个嘅窿啦。我好羡慕嗰啲咧，可以喺中学阶段，甚至喺小学阶段就信耶稣嗰啲人。我成日都问上帝一个问题，我话爸爸，点解你咁迟先至俾我揾得到你呢？耶稣33岁就完成咗佢喺地上边嘅使命，我33岁先至有机会听到福音。然后一把年纪啦，先至蒙召入神学院接受装备，全时间去服侍佢。我觉得时间真系好唔足够。我成日都认为，越早信主嘅人咧，佢得到嘅福气同埋恩典咧系更多嘅。嗱，唔知大家同唔同意？你自己系咩年纪信主嘅呢？我就真的很认为越早信主就越大的福气。不过呢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人，他说哎，迟些先啦，我迟些就会信的啦，等我呢做完这样做完那样完成一些任务我就会信的啦，或者等我玩翻够先等我退休呢，我退休就会信耶稣的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人，有些人就说哎呀，我不要那么早信啊，信了主之后这样又不做得，那样又不做得，没了自由。又说信了主之后，哇，又要做十一奉献，又说要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好辛苦的哦，迟些先。有没有遇到这些人呢？其实他们知道信耶稣是好的。有没有认识有些家长，他很喜欢带仔女回儿童主日学的，但他自己又不留下参与崇拜的，是到时到后才来接回自己的仔女的。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放不下世俗的事务，他们不知道原来那些时间不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面的，他们未明白信耶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好了，当我去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又到处跟人分享了，哎呀，快点信这个上帝啊，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啊。有一次呢，我撞板，当对方一听到说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呢，他就说我接受不到这个上帝了。我感到很惊讶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曾经在小个的时候被爸爸性侵，他有童年阴影，他接受不到这一位上帝是他爸爸。那我就知道，原来人是会按住他过去一些人生不同的经历，跟上帝去建立一些不同的关系的。自从那一次，我就明白。我明白乜嘢呢？我明白点解圣经会将上帝描绘为唔同嘅形象。上帝除咗系我哋嘅天父，主耶稣话：我当你哋系朋友。原来上帝另一个嘅形象系朋友。原来我哋可以同呢位上帝做朋友，好 amazing！ 嗱，对于嗰啲好重视友谊、好重视友情、好喜欢同人倾心吐意的人呢，朋友这个形象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。上帝又是我们的救主。对于那些很重视恩情、很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呢，救主这个形象就很重要了，会很吸引他的。对于那些失去人生的方向，感到前路茫茫，很难做决定的，那生命主这个形象呢，给到他多一份的 依靠，多一份嘅盼望。上帝会用佢嘅说话灌溉佢嘅生命，叫佢嘅生命成长。生命主对于呢啲人嚟讲好重要。对于嗰啲好重视手足之情，哇，愿意两肋插刀嘅人呢，兄弟呢个形象呢就好吸引啦。主耶稣话：我哋系弟兄姊妹，耶稣系长子，我哋系佢嘅兄弟姊妹。原来我哋过去嘅经历系会影响我哋点样睇上帝，影响我哋点样同上帝建立关系。所以喺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咧，可能我哋要寻求从上而嚟俾我哋嘅智慧啦。昔日耶稣问门徒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嗱，今日耶稣同样问，不过佢更加想知道嘅就系佢系你边一个？佢系你边一个？你同耶稣有乜嘢关系？因为我哋同耶稣如果系有正确嘅关系嘅话咧，我哋先至愿意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佢噶，我哋先至愿意听佢嘅话，遵行佢嘅旨意噶，我哋先至愿意常在佢嘅里面，亦都好渴望佢常在我哋里面。如果我哋单单淨係知道佢係基督，佢係上帝嘅兒子，佢可以同我哋一啲關係都冇噶。喺呢一次突擊測驗裏邊，耶穌就係幫助門徒認真去思考佢哋所跟從嘅呢一位主，佢真正嘅身份係邊一個？雖然門徒答啱咗啦，係啊，你係基督啊，係永生上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当他们认信的时候，其实一个很重大的使命已经托付了给他们。这个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要发展教会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建造的字是 continuous tense， 是强调他的发展性。教会是要由一粒很细小的芥菜种子发展到一棵很大，大到能够让小鸟栖身栖息的大树。所以原来每一个基督徒是有个使命的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开去。主耶稣说要传到地极。传福音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。不过我又听到很多基督徒说：哎呀，我不懂怎样传福音的，我没什么恩赐的，我又五音不全，我都不懂领诗，我又没那么多口才去做主席，我读经都甩甩咳咳的，我真的没口才的，我绝口笨舌的。OK， 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呢，不过我很想告诉你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最少最少有一种的恩赐的。大家知不知道这种是什么的恩赐啊？是祈祷的恩赐。上帝已经将祈祷的恩赐和权柄赐过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。其实祈祷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将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，有碗话碗，有碟话碟，这样话给天父爸爸听就可以了。每一个有意识的基督徒都可以祷告。可能你又会驳我了，喂，我不懂领祷的，刚才 Alex 在这里不断地为弟兄姊妹来到去代求，我不懂的，我不懂做公祷，我害怕的。OK， 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你可以师徒？记不记得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？主耶稣说你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隐密处的上帝。在隐密处的上帝必然会垂听，并且会亲自报答你。 弟兄姊妹，唔好话你自己冇侍奉嘅能力，唔好话你自己一啲恩赐都冇。如果你暂时未有侍奉岗位嘅话，我好鼓励你，你可以成为教会嘅代祷勇士嘅。除咗为未信主嘅人代祷，你可以喺你嘅内屋里边代祷。如果你唔够胆领祷嘅话，请你为教会祷告，特别为你嘅牧者、为石牧师、为你嘅理事、为一班教会嘅领袖嚟到祷告，求主帮助佢哋按照上帝嘅心意去带领教会。我经常鼓励我自己教会嘅弟兄姊妹，特别系嗰啲长者，为我祷告嘅，因为人总系会有私心嘅，人总会不经意咁会按照咗自己嘅心意去带领教会嘅。人好多时都会好主观嘅，会觉得我嘅意见系最好，我认为咁样做系最啱嘅、最正确嘅。所以我经常恳请教会嘅弟兄姊妹为我同埋为一班执事嚟到祷告，因为唯有按照上帝嘅心意去带领教会呢一群人，教会先至系蒙悦纳同埋蒙祝福嘅。弟兄姊妹，你系咪亦都从心底里边真真正正真心嘅认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呢？但是这个不足够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一位基督，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你乜水？他是你边个？以至值得你为他放下一切去跟从他，值得你听他的吩咐去做。同时当我们作出这个认信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已经是领受了一个大使命，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。要遵守，要遵行到这个大使命，我们必须要跟上帝建立关系。这个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些分别，不是个个都一样。除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之外，亲疏也都有别。有些人很 close 的，有些人是比较疏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多些藉着灵修去亲近上帝，在个过程里面，你会发觉自己这一刻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。跟他是 close 一点，还是若即若离，似有又没有这样的关系呢？昔日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今日耶稣仍然问紧我哋同一个问题嘅，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唔单单想我哋知道佢真正嘅身份系基督，系永生上帝嘅儿子，佢更加好想知道我哋同佢系有乜嘢嘅关系，佢系我哋边一个，佢系我哋生命中的乜水？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生命主，他是我们的兄弟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有关系，是有关系。因为没有关系，你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同心祈祷。弟兄姊妹，我邀请大家很认真的在 喺你安静嘅里边，你好诚实嘅问下自己，你系咪真系认识耶稣？除咗你知道耶稣系基督，耶稣系上帝嘅儿子之外，耶稣同你有咩关系？佢系你边一个？别人能唔能够从我嘅生活、从我嘅行为里边睇得出我系基督徒呢？别人系咪知道我系属于耶稣基督嘅呢？对于耶稣所托付俾我哋嘅大使命，我哋又有冇用实际嘅行动去实践呢？主啊，求你打开我哋属灵嘅眼睛，帮助我哋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并且甘心乐意同你建立关系，遵行你所吩咐我哋嘅大诫命同埋大使命。我哋能力不足，我哋唯有专心嘅倚靠你，仰望你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